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。本始元年春，赵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宫，大将军光一封万七千户，与固所时凡二万户，车骑将军富平侯安氏以下一封者十人，封侯者五人，赐爵关内侯者八人。大将军光起手归政，上谦让不受，诸事皆先观白光，然后奏谕。自昭帝时，光子羽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，云帝山奉车都尉侍中，领胡越兵，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，昆帝朱旭外孙皆奉朝请为朱曹大夫、祭都尉及侍中，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。及昌邑王废，光权益重，每朝见上虚极敛容，礼下之以甚。夏四月庚午地震，五月凤凰及胶东千盛赦天下，勿收田租赋。六月诏曰：故皇太子在胡未有好事，遂时辞，其议事至元义。有司奏请，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，故降其父母不得祭，尊祖之义也。陛下为孝昭帝后，承祖宗之嗣，予以为亲事宜曰道，母曰道后，故皇太子谥曰立，使梁帝曰立夫人，皆改葬焉。秋七月，诏立燕次王太子建为广阳王，立广陵王须少子弘为高密王。初，上官桀与霍光争权，光祭诸桀，遂遵武帝法度，以刑罚痛绳群下，由是俗吏皆上严酷以为能。而河南太守丞、淮阳黄霸独用宽和为名，尚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力极也，闻霸持法平，乃召为廷尉正，朔决一狱，庭中昌平。二年春，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。昭帝之丧，大司农救民车，延年诈增旧职，盗取钱三千万，为怨家所告。霍将军召问延年，欲为盗帝，延年抵曰：吾有事事。光曰：即无事，当穷尽。御史大夫田广明为太仆杜延年曰：春秋之义以功复过，当废昌邑王时，非田子斌之言，大事不成。今县官出三千万自起之，何哉？愿以余言白大将军。延年言之大将军。大将军曰：诚然，时勇士也，当发大义时震动朝廷。光阴举手自五心曰：使我至今并记，谢田大夫、小大司农通往旧狱，得公义之。田大夫使人谕延年，延年曰：幸县官宽我耳，何面目入牢狱，使众人只笑我，族徒唾无备乎？即闭阁独居斋舍，偏袒持刀东西部。数日，使者召延年一廷尉，闻鼓声，自刎死。 下五月，诏曰：孝武皇帝功仁义，立威武，功德茂盛，而庙月未称，朕甚悼焉。其与列侯二千担博士议。于是群臣大议庭中，皆曰：宜如诏书。长信少府夏侯胜读曰：武帝虽有攘四夷、广土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劫民财力，奢泰无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误故者半，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蓄积至今未复，无德泽于民，不宜未立庙月。公卿共难圣曰：此诏书也。圣曰：诏书不可用也，人臣之意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谀顺旨，意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于是丞相御史合奏圣非议诏书，悔先帝不道，即丞相长史黄霸阿纵圣，不举和，俱下狱。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，奏圣德文史五行之武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，皆立庙，如高祖、太宗焉。夏侯胜、黄霸祭酒席，霸欲从圣受上书，圣辞以罪死。霸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圣嫌其言，遂受之。系之更冬，讲论不殆。初，乌孙公主死，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谢攸为公主，弃岑娶。岑娶胡父子尼弥尚小，岑娶且死，以国与继父大陆子翁归弥曰：尼弥大，以国归之。翁归弥继立，号肥王，父上楚主，生三男两女。长男曰元贵弥，次曰万年，次曰大乐。昭帝时，公主上书言：匈奴与车师共亲乌孙，为天子幸救之。汉养士马，以击匈奴。会昭帝崩，上遣光禄大夫常会使乌孙。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：匈奴复连发大兵，侵击乌孙，使使为乌孙促持公主来，欲隔绝汉。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计，尽力击匈奴，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。先是匈奴朔侵汉边，汉意欲讨之。秋，大发兵，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，四万余骑，出西河，渡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，出张掖。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，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，三万余骑出酒泉。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，三万余骑出五原，其已出塞各二千余里，以常会为校尉，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。三年春正月癸亥，公哀许皇后崩。时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成君，道无从。会许后当身病，女依纯于言者，或是所爱，常入宫侍皇后疾。衍夫赏为掖庭护卫，未言。 可过辞霍夫人，行为我求安池见。眼如言报显，显因心生，必左右，自谓眼曰：少夫幸报我已逝，我亦欲报少夫，可乎？眼曰：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？显曰：将军素爱小女成君，欲其贵之，愿以累少夫。偃曰：何谓也？显曰：妇人免辱，大故十死一生，今皇后当免身，可因投毒药去也，成君即为皇后矣。如蒙利，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。偃曰：要杂志常先尝，安可？显曰：在少夫为之耳。将军领天下，谁敢言者？缓急相护，但恐少夫无益耳。偃良久曰：愿尽力。即导父子即入长定宫。皇后免身后，偃娶父子并和太医大丸以印皇后，有请曰：我头岑岑也，药中得无有毒？对曰：无有。遂加烦闷崩。偃出过见显，相劳问，亦未敢重谢偃。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事及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，何不道？显恐急，即以状具玉光。因曰：既失计为之，无令立己眼。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，犹豫。会奏上，光熟眼勿论。显因劝光纳其女入宫。戊辰，武将军发长安，匈奴闻汉兵大出，老弱奔走，取畜产远遁逃，是以武将少所得。夏五月，军罢。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，至蒲离后水，斩首哺虏七百余级。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，至乌云，斩首哺虏百余级。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，西至后山，斩首哺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。闻卢以隐去，皆不至七还。天子薄其过，宽而不罪。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，至鸡至山，斩首哺虏十九级。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，沿鸡至山西有虏众。祁连即借弘使沿五虏欲还兵。御史属公孙义受见，以为不可，祁连不听，遂引兵还。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，至丹于无水上，即止兵不进，斩首哺虏千九百余级，引兵还。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，诈增虏获，而祁连知虏在前，逗留不进，皆下吏自杀。擢公孙义寿为侍御史。乌孙昆弥自将五万骑与校尉常惠从西方入，至右陆离王庭，或单于复行及扫居次明王离乌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，马牛羊驴驼驼七十余万头。乌孙皆自取所虏获，上以武将皆无功， 独会奉使客货，封会为长罗侯。然匈奴民众伤而去者，及畜产远移死亡，不可生数。于是匈奴遂衰耗，怨乌孙。上复遣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，惠因奏请秋思国长沙校尉赖丹为伏诛，请便道击之，上不许。大将军霍光封惠以便宜从事，惠与力士五百人聚至乌孙，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，领副使发秋辞东国二万人，乌孙兵七千人，从三面攻秋辞。兵未合，先遣人择其王以前杀汉使状。王谢曰：“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孤意所误耳，我无罪。”惠曰：“即如此，复孤意来，吾治王。”王执孤意议会，会斩之而还。大旱，六月己丑，阳平节侯蔡义薨。贾臣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，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。冬，匈奴单于自将数万骑及乌孙，颇得老弱，欲还，会天大遇雪，一日深丈余，人民畜产冻死，还者不能食衣。于是丁陵乘弱攻其北，乌桓入其东，乌孙击其西，凡三国所杀数万骑，马数万匹，牛羊甚重，有众已饿死，人民死者十三，畜产十五，匈奴大虚弱，诸国积属者皆瓦解，公道不能理。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，并入匈奴，哺虏得数千人还，匈奴终不敢取当，资欲向和亲，而边境少事矣。是岁，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，颍川俗豪杰相朋党。广汉为相统，受吏民投书，使相告捷，于是更相怨旧，奸党散落，盗贼不敢发。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名，于是入为京兆尹。广汉欲立，殷勤甚备，事推公善，归之于下。行之发于至诚，立贤怨为用，将扑无所避。广汉聪明，皆知其能之所宜，尽力与否，其或富者则收补之，无所逃，按之罪立据，及时伏孤。尤善为高句以得事情，吕里诸两之间皆知之。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，谋共劫人，坐与未弃，广汉使力补至，俱服。其发坚替服如神，京兆正清，吏民称之不容口。长老传以为自汉兴至京兆者莫能及。四年春三月乙卯，立霍光女为皇后，赦天下。初，许后起微贱，登至尊日浅，从官车服甚节俭。及霍后立，余驾侍从亦盛，赏赐官署以千万计，于许后时悬爵矣。夏四月壬寅，郡国四十九同日地震，或山崩， 坏城郭市屋，杀6000余人。北海琅琊坏祖宗庙，召丞相御史与列侯中2000担，博问经学之事，有以应变，无有所会。令三府太常、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，大赦天下。上素服，必正殿5日。是夏侯胜、黄霸，以胜为谏大夫，即侍中；霸为扬州刺史。胜为人质朴守正，简易无威仪。或时为上为君，勿相自于前，上亦以事亲近之。常献出道上语，上闻而让胜。胜曰：“陛下所言善，臣固扬之。谣言不于天下，至今见颂，臣以为可传，故传耳。朝廷没有大义，上知胜素直。”谓曰：“先生见证言，无成前事。”胜复为长信少府，后迁太子太傅，年90足。太后赐钱200万，为胜素服5日，以报师父之恩，儒者以为荣。5月，凤凰及北海安丘淳于。广川王去作杀其师及姬妾10余人，或销迁徙灌口中，或肢解，并毒药煮之，令迷尽。废喜上庸，自杀。帝节元年春正月，有星背于西方。楚王延寿以广陵王须五弟子，天下有变必得利，因复助之，为其后母弟赵何其娶广陵王女为妻。因使何其奉书为广陵王曰：“愿长耳目，无后人有天下。”何其父常年上书告之，是下有司考验，辞服。冬11月，延寿自杀，须勿至。12月癸亥会，日有食之。是岁，于定国为廷尉。定国决宜平法，勿再哀官寡，罪宜从轻，加审慎之心。朝廷称之曰：“张世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。”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2年春，霍光病笃，车驾自临汶，上谓之涕泣。光上书谢恩，愿分国邑3000户，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，奉兄去病祀。即日，拜光子羽为右将军。3月庚午，光薨。上及皇太后亲令光丧，中2000担置种，赐子宫葬具，皆如剩余制度，是曰宣城侯。发3合族，穿覆土，置园邑300家，长成奉守。下诏复其后事，筹其决议，事事无有所与。御史大夫魏相上封谥曰：“国家新师大将军，以显明功臣，以振藩国，无控大位，以色争权。以车骑将军安氏为大将军，吾令领光禄勋事，以其子延寿为光禄勋。”上意欲用之。下4月戊申，以安氏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凤凰及鲁群鸟从之， 大赦天下。上司报大将军德，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，时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。魏相因昌城君徐广汉奏封事，言春秋积事轻，勿送三世为大夫，及鲁季孙之专权，皆危乱国家。自后元以来，陆去王室，正有种宰。今光死，子父为右将军，兄子秉叔姬，坤弟朱旭俱权势，在兵官。光夫人显及诸女，皆通缉长信宫，或夜召门出入，骄奢放纵，恐进不至，以尤以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，以固万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事。有故事，诸尚书者皆为二封，属其一曰副，领尚书者先发副封，所言不善，摒去不奏。相复因许伯白去复封，以防拥蔽，帝善之。赵相几世中，皆从其意。帝兴于闾阎，知民事之艰难。霍光既薨，使亲政事励精为治。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，夫奏其言，考试功能。侍中尚书功劳当迁，即有益善，后加赏赐，至于子孙，终不改意。书籍周密，品事备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即拜刺史、首相，则亲见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所行，以治其言。有明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常称曰：庶民所以安其田里，而无叹息仇恨之心者，正平送礼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为粮二千担乎？以为太守利民之本，朔变易则下不安，民知其将久，不可期往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担有治理效，则以洗书勉励，增至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。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以赐用之，是以汉室良吏于世为盛，称中兴焉。匈奴胡衍低单于死，帝左贤王立，为须驴全渠单于，以右大将女为大焉之，而处前单于所姓专渠焉之。专渠焉之父左大居渠愿望。是时汉以匈奴不能为边寇，罢塞外诸城以修百姓。单于闻之，喜，召贵人谋，欲与汉和亲。左大居渠心害其事，曰：前汉使来，兵随其后，今亦效汉发兵，先使使者入，乃自请与呼卢子王各将万计，南傍塞列，相逢俱入。行未到，会三计王降汉，言匈奴欲为寇。于是天子诏发边计屯要害处，使大将军、军监智仲等四人将五千计分三队，出塞各数百里，捕得鲁各数十人而还。时匈奴亡其三骑，不敢入，即隐去。是岁匈奴饥，人民畜产死十六七，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。其秋， 匈奴前所得西入居所地者，其军长以下数千人皆趋畜产行，与欧托战，所杀伤甚重，遂南降汉。